吧，我们走了。是，那其实今天我 来了， 我来先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我们的特别策划之982魔方秀 K 歌同学会，让我们欢迎今晚游戏的主持人郑磊王哥。 欢迎 王 瑞， 大家好。真的是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这个直播间大好之后，我们俩头一次 坐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很不习惯？ 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怎么样感觉？ 好，现在口播都交给你们俩， 不错不错，挺好 的。 对，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好嘉宾， 一来就我们俩手环要不？走吧走吧走吧， 随时兑换嘛， 哎，对对对，所以这样你们俩坐这边，要不然下档节目我们也承包了吧？ 可以可以， 让那个于浩跟徐冉他们俩歇着，然后我们俩来给你们那个唯独剧本怎么样？ 成， 我腿大， 没问题没问题。 是，但是刚刚已经介绰过了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同步观看。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两档节目的视频直播平台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在唱吧当中点开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今天是魔方秀的 K 歌同学会，我觉得 K 歌啊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放松的一个环节哈。嗯，是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些主持人当中，个个是藏龙暗的卧虎。 藏龙卧虎， 你看藏龙 卧虎，这先是我们主持人也不差，对吧？然后再看看今晚游戏的主持人，今天也算是来踢馆嘛，并且我、 哎、不敢不敢。 哎，对对，待会儿一 亮藏龙，我们郑磊肯定是龙，我就是那个虎了，壁虎的虎。 哎，藏龙里的女主角是很厉害的，是 是 不是？ 嗯。 啊，王哥也是非常爱唱歌、喜欢唱歌、能唱歌的一位主持人。 谁告诉你的？ 他跟我说的。 因为今天点了很多首歌啊，今天郑磊只点了一首歌，然后我在想说，哎，王哥你要唱哪一首？我心想说一首就差不多了吧，结果王哥噼里啪啦发给我好多首， 是不是还要讲歌单吗？现在都算上吧，对不对？ 是私藏的歌单哈。 啊，对， 是的，是的， 就充满了年代感。 开个玩笑哈、啊，其实两位真的都是非常的专业，因为可能电台主持人先天有这个声音的也条件在， 一个门槛。 对，但是分两级，一类就是说声音很好听，但是音痴，所以唱出来就很可怕。 有哪一位？有哪一位？ 你这么要我得罪人吗？ 反正没事，反正要黄了。 都是多才多艺 的。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位唱得很好的，他就不愿意展现一下。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今天是二位是主角。 对， 今晚有戏，二位主角、哎、 是今晚很有戏， 把背板切一下吧。 还是挑战新歌声啊，当然也是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年末岁终的时候，也是来盘点和分享一下我们魔方秀陪伴了大家这大半年的时间。 是 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哪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啊，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啊、 嗯、 伴随着唱歌聊天，哎，这人生两大乐事，我们就差涮个火锅了，对吧？ 哦、对， 反正你们节目完了、嗯、我们可以一起去涮个火锅， 这个可以有。 哎，问问节目组每年都有团建，不是年底一个 party 的时候， 对， 今晚有戏有没有这个？ 有 那你们团建会去 KTV 吗？ 是发 应该会吧。这次我们可能会弄得稍微大点儿， 哦， 因为那个就 去保利剧院吗？ 我们可能得一月份，跟在一月份啊、 哦、 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忙嘛，每天总有一组人在上直播， 对， 然后呢就是看看一月份啊，把我们这些今年就是来的一些比较相熟的经常来的一些嘉宾都攒一攒、 哦、 弄一个大点的场子，看看大家，哎呀，就慰劳一下大家吧。 可以顺手在那个直播平台上直播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账号我们都有， 大家可以刷一波666小礼物之类的哈。要感谢我们正在直播平台上的燕子724已经关注了主播， 谢谢大家， 还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当中。今天两位主播真的是唱歌很好听、嗯、我先帮你们把牛吹出去啊，待会儿要是 弄得好像你听过一样， 说的就是嘛。 哎呀， 那我们就听听看好不好？ 专家 先来唱吗？ 磊哥先来吧， 上来就唱啊。 先人啊， 我就这一个歌，过会儿让我慎会儿吧。 那就上来不应该聊一聊吗？上来就唱。 我们节目的套路是这样，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叫做先声夺人，就一上来先亮嗓，让大家知道你能力几何，然后再决定跟你多聊会儿天儿，让、你多唱会儿歌。 要是不怎么样的话，到底 王哥没有问题， 直接进广告了， 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王哥是我们节目组的阳刚担当， 阳刚担当。 对，我和于浩靠边站。我们平常唯独剧本的时候呢，这个剧本里有皇帝，他得来皇帝；没皇帝，如果有爸爸的话，他得来爸爸。 全能， 基本上女性角色要留给我和于浩的。 对， 你们都是反串角色。 上吧。 啊，这上上 那今天第一首歌准备好了吗？要带哪 首 歌给我们？ 嗯，我去帮他弄一下吧。啊， 来，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有请王哥。 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只想唱这首。 人唱给你听， 先声动人唱给各位听。今天呢，不但有好听的内容，还有好听的歌声啊！ 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魔方室友 K 歌同学会，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今晚有戏》的主持人郑磊和王哥。 是。 那现在呢，王哥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哎，你们节目通常是用不到表演区的，对吧？ 对， 基本都在那个区。 就是唯独剧本嘛， 哦，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不在那边，因为那边这个话筒的限制啊，各方面我们不能太多人参与，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原座位啊，就是一起来围堵了。 今天可以体验一下，总算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郑磊也可以说我做过主持区，做过访谈区，我还做过表演区， 那是非一般的感觉。 我今天坐这儿就已经很紧张了，头回了。 王哥怎么样？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好， 你们听得见吗？ 好有混响。 说，哎呦，你听这混响， 自带混 响。也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闪亮亮的彩灯打开好吗？营造一种 KTV 的感觉。 有这样的氛围。 哎，你看，绿色的灯光现在已经。 来看看王哥的，哎呀，王哥的表现。 酷是吧？啊， 好，那我们开始吧。时间交给王哥带来这一首歌曲。 每首歌曲。 好的， 那就 好好过吧。 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唱得很好，也很女生特质很柔美的一首歌，但是我听出了一种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感觉。 很汉子，很爷们儿唱的， 哎，就是这么 棒。王哥，谢谢 非常感谢王哥啊，带来这首《那就好好过吧》。 哎， 这首歌好老了，听着感觉。 因为作为今晚有戏的主持人嘛，然后非常开心选的这个歌，它是影视主题曲。 你们俩今天全都是影视主题曲。 是的，是的。当时这部剧在播的时候啊，好像也 就四五岁五六岁，这个电视剧应该是93年出来，叫《天下有情人》，好像是、 嗯、 天若有情、 嗯、 温兆伦他们主演的嘛，剧情还不是特别看得懂，但是当时看这个状态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歌很好听，歌词都不懂，一句都不懂、 哦、 啊，歌词都不懂， 小时候嘛， 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等到后来再听这歌的时候啊，终于 懂 歌词在说什么， 每句在扎心是吗？ 对 对 对, 对, 对， 挺扎心的。 唱的时候我觉得王哥也是非常的投入。 哎呦，我就这样戏精附体吗？ 所以我就听出了一种上天再借500年的感觉，就是那个动作，就是那就好好上天再借500年，就那种感觉。 好好过啊，还500年呢。 是是，哎，你们俩今天是故意挑选的跟 影 视相关 的， 还是确实自己喜欢的歌？就 赶上了，我发给你那个私藏歌单的时候，发给你之后才发现全是影视歌曲， 一生所爱、 嗯、啊 对！ 对， 当时正里发了好多嘛，我以为每个都要唱。 啊、不，你要一生所爱，卢冠廷这辈子写的。不能说唯一吧，但是最好的歌之一。 对呀、 啊，大话西游，大话西游 的时候都是这首歌。 对，你像《 匆匆那年》 啊，对，《匆匆那年》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同名电影的嘛，主题歌。还有这个《天下有情人》 嗯， 比较意外的是，这是《天下有情人》和《匆匆那年》都是林夕的词。 好、 哦， 林夕 啊，真的确实非常棒。当时也没太注意啊，发过去之后才发现全是影视歌曲，哎，贴边啊。 对 吧、啊？ 当然，我觉得影视歌曲能够被大家所熟知，或者说大家很擅长唱，是因为 耳熟啊， 耳熟。头啊！你想像电影 太多遍了， 我用多大的宣传费用来搞定这件事儿？我每次路演，我每次宣传，你们不得听听啊？ 而且想想，尤其是像这片头曲、片尾曲和中间插曲，电视剧最起码起步这16集、18集，现在8、90集的， 嗯。 每天放一遍，至少放一遍，片头片尾放一遍，有时候中间还会想起高潮副歌的部分，至少听两遍，然后这几十集下去了之后。在重播呢，对不对？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的，比如说《金粉世家》，比如说《永不瞑目》这些电视剧， 对对对， 都是那个时候火的。沙宝亮， 对， 还有那个孙楠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包括现在一些这个歌手啊，就是演唱这种影视剧的主题曲，也就成为了一些当家的这样的歌手， 对， 专门演唱影视剧的主题曲。 对，比如韩磊啊， 哎，韩磊， 哎，自己 Q 自己了啊， 没没没， 韩磊啊， 来吧，来吧，来吧， 不是， 来，先生多人板块 是这样啊，咱先，我就唱，肯定唱啊，是这样，这个确实，这个我们常看节目之后，这段时间一直病没好 啊，对，今天 病没好吧，然后他这个嗓子唱不上去，你看韩磊这个人家大师级人物，举重若轻，唱的 没让你唱500年。500年我刚唱完了， 其实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但 我非常的喜欢这首。 如果唱不上去的话，就是高潮的时候我就降八度了。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个难不难听我就不管了，大家凑着来。 没关系， 你敢降，我们就敢笑。 诚意来的， 来吧。 因为你知道，我们挑战新歌声就是一档搭送给各位的，然后这样大家想唱就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 正 磊，所以说 郑磊先生， 哎，来， 你敢唱我们就敢笑啊。 是跟着你到天边哈、嗯、 这个歌曲啊，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 啊、 我觉得这个歌曲是叙事性非常重的歌， 对 啊，旋律 啊词啊都是非常厉害的啊， 是，这是归来的电视剧的插曲， 的 嗯， 电影啊，电影 对，归来的电影的插曲，而且当时有3个版本、 啊、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韩磊版本的跟着你到天边，今天在挑战新歌声大家为大家演唱 的 是 王哥的表情， 郑磊 准备好了， 哎，这音乐声音给一下 啊，已经最大了啊，这个看看郑磊的表现啊。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昨天的魂飘向耳边，无声的岁月飘然去，心中的温情永不见，跟着你走到天边，挽着手直到永远，沿着那岁月留下的路，相会在如烟的昨天， 见心中的温情永不见，跟着你到天堂， 相会在如烟的昨着那岁月留下的路，相会在如烟的昨天，跟着你走。 不好意思啊， 非常不错了，真的非常不错了。因为明显的能听出来是因为嗓子太疲劳了， 棒棒，对对对对， 这段时间连着生病加上班也特别多， 是的， 但是真的张嘴的第一瞬间我会觉得说含泪附体。我还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是不是没有关原唱， 我觉得这个歌曲是有很有难度的，低中次高高四个 key，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为郑雷啊， 实在对不起大家，这嗓子哑了，这个上不上去了， 没事，等嗓子好了 平常平常还行，平常还行。 老哥能不能听出他那乐感深情的表达，能听得出来， 啊， 每一句都有的， 我听到的，因为我这没有耳机，我听不到咱们这个听到的回放嘛，对，都是干声清唱嘛，纯清唱，哇，这么好听， 是不是？ 然后我实在没忍住，跑到静怡那儿借了耳机听了一下，原唱啊， 真的是原唱，真的是原唱。 现在我们俩作为这个今晚游戏的组合，我们确实很有面儿。 不是你这么 有面儿，有面儿，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个唱成这样，大家给面儿啊， 有面儿，有面儿， 是真的很不错。那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两位主持人今天来到我们的先声夺人的板块，先是给大家秀了一下，展现了一下歌唱实力。那其实我们聊一聊音乐啊，聊一聊自己平常喜欢听的歌曲，而且聊到了影视，包括。像两位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演唱的也都是跟影视有关的曲目，其实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很想聊一聊说你们俩在做节目这一年当中的一些感悟，其实这可能想要留到你们节目当中自己去分享，但是今天是作为一个被访谈者，我们问什么你们就得答什么了，这可能就比较犀利一些了哈。 其实我也可期待了呢，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联系我们。 那你们觉得哪位嘉宾表现得最差？ 哪位嘉宾啊？ 有 不少呢， 已经不联系了吧， 这个就点名不太合适 啊， 就是我们节目有很多就是年轻演员嘛，经纪公司输送来的，一些比较年轻的演员，但他以前可能没有任何表演的从业经历，但是呢他在唯读剧本的时候，如果看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感受到确实比较差，基本功太不扎实了，字儿不认识咱可以查，这没有问题， 是 读错字 可以补课 啊 就是完全不在状态，就是声台形表，声台形表，你声是第一位的， 对对对， 就是台词这一关呢我们很多年轻演员真的是过不去啊，坐在这儿呢，反正我们坐在这儿可能王哥的形象没有问题，我们那些嘉宾啊这个形象非常非常好， 是， 但是呢真的一开口到唯独剧本的环节，就是有些时候真的让你很失望，很失望， 有一个词叫内外兼修，对不对，这个很重要，不单跟他的年龄有关，跟他的舞台经验有关，跟他的人生阅历有关系， 对 不对， 其实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下不下功夫， 对对对，努不努力哈， 对， 歌是不是同意磊的观点， 对，我们每次遇到这样嘉宾的时候真的是捏着一把汗啊， 是吧， 我们很紧张的，恨不得就是起开，我们俩来，但是不可以，我就好气，还要保持微笑。 刚刚我们那个静瑜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其实有没有这种就是看也很好看又帅气，但是一张口又加分的人，有没有举一个名字？有没有这样啊？除了歌和磊， 嘉宾， 对 嘉 宾， 谢谢 嘉宾， 对， 有 印象深刻的 也还是不少的， 不少的哈， 还是不少。你像我们除了我们常态的一些经常来捧场的这些朋友们之外，和圈的这些演员之外，在清戏节、大戏节期间， 是的， 真的来过好多 卡，赵阳老师，杨婷，杨婷导演， 杨婷导演也来了， 是的，是的， 肯定那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我上大学的时候看《恋爱的犀牛》 啊， 我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杨婷是非常棒的青年导演， 对， 话剧导演， 对，领军人物。 嗯， 然后会发现，其实就是在演艺行业当中啊，这也有更新换代的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代和代之间的这个差异，不仅仅是年龄上的，更多是对于这份工作，对于这个职业的更多的思考和热爱， 还有尊重。 对，我们会看到很可能很多年轻演员在这方面还真的要向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从业者啊 学习， 对， 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是的， 因为其实像我们挑战新歌声还有今晚有戏两档节目，虽然说一个是侧重于戏剧演绎，一个是侧重于音乐表演，但其实有共通之处，就是说你需要跟嘉宾打交道。那嘉宾的水平他是参差不齐的，但是你在呈现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很考验我们自己的那种把控能力，包括像王哥刚刚说的，你还得陪着笑，保持礼貌而不是尴尬的微笑。 关键时刻你还得救他，你知道吧？好多 实在不行，我就很咔了，然后基本上我们剩下就聊了，就尬聊了开始。 对，但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因为九八二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平台，青年广播，像我们魔方秀的节目，每天也是在下班晚高峰的时候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是的， 就其实你好或者不好，只要你敢来表现一下，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了。 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平台的，二十哪有视频软件？没有的，我那代至少没有，王哥那代也没有，应该 没有。 是是， 我现在还在二十代，就以为我们现在还是二十多岁、 哎。我就觉得，就是他们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把心事打开，啊，能唱出歌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行为。 对， 当然有好有坏，慢慢提升，但是需要他们加油，就像尊重艺术一样，尊重自己， 是的， 对不对？ 对。 那刚刚提到嘉宾哈，就是觉得表现比较好，或者表现相对没那么好的嘉宾，或者说现在问两位，你们在主持今晚有戏这大半年的时间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期节目是哪期？考验默契程度，互相不要看啊，我数一二三，你们两个是 肯定不是同一期， 肯定不是同一期。 这么 肯定吗？ 因为我印象最深的那期节目是王哥的表现爆棚，没办法。 哦， 9月4号。 那搞不好王哥也是这么认为的。 9月4号， 琅琊榜。 哦，演梅长苏吗？ 啊，对，没他，他来这个就是这个刘涛，对，当时呢，我来 男性角色吗？当时实在是下了要求了。 真的，当时王哥，我们整个剧本一开始，俩人长亭相认，第一句话一张嘴的时候，王哥泪流满面，妆都哭花了。 真的， 就是那种爆发力、啊。 我要回去找这一期节目看看， 真的棒棒的， 那种爆发力就是打掉我们所有嘉宾，真的， 哇， 特别 赞。 天哪！ 关注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期就是我们去演了茶馆，当时接到这剧本的时候真的是五雷轰顶，你们能听这种感觉吗？ 太 精致点， 自寻死路的感觉， 真的是自寻死路。包括那些角色的拿捏啊，话场的那个控制啊，你会觉得完全跟你中间隔的不是两个世界，是800个世界。然后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节目，包括我们的受众在我们看来定位都是很年轻的东西，去接触这么一个厚重而这个庞大的题材的剧本的时候，我们在当时在场所有人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把那一个剧本真的用我们的话说是趟下来之后啊，真的就觉得要湿透，汗都要湿透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感觉不是一期节目是吗？ 终于下来了。所以当时也确实是觉得需要努力的，需要前进的东西太多了。 对，剧本有很多种，现代的、古代的、新进的剧本。 对，我们 那个 题材非常广泛。 对对，年代感非常重哈。 本来话剧我们碰的就少，我们影视剧更多，碰了话剧还碰了一个茶馆。 对 啊。要了老命了， 向老先生致敬的 啊！仁义的年年压轴大戏啊，这个 是 吗？ 了不起，压力很大啊。 那其实这一年做下来，你们真的是做过很多剧本，包括像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是你们每次结束之后，我可能不会立马走，会在外面等着。然后有的时候，我包括在试播的时候，我还冲进来试过，因为他们演 感觉怎么样？ 他们演《武林外传》 哦， 当时那天是 学个陕西话吧？ 对，当时我就听那徐冉说他那个蹩脚的陕西话呀，我就经常说不行不行不行，我给你来，然后就直接冲进来了之后演了一段。但其实一直我在跟郑磊说，我说有机会的话想要做客今晚有戏 来飙戏， 一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除了那次自己主动飙进来以外，从来没有飙进过来的机会。 不好意思，太麻烦大家， 自己的一个遗憾吧。那两位呢？ 别遗憾啊，2017年这个在节目结束之前 还有一周 我在喊话呢。对， 没问题，周四吧。 这个可以有， 周四，周四啊， 周四可以有。 哎，周四不是我节，那不然周六吧？ 周四也不是我节。 周六，周六，周六正好咱们俩。 咱们私下里自己再约哈。那个准哥一起给准哥找一个相对年轻点的角色。 像年轻一点的，其实刚刚说的是 小毛嘛。 小毛，一期节目，我觉得嘉宾也是很有意思的。刚刚说到那个婷婷导演哈，我觉得非常厉害。但是二位默契程度考验，你们印象最最深刻的一个嘉宾是会是同一个人吗？应该也不会， 印象深刻不一定好。 对对对，就印象是好坏都可以 的。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真的， 你一定知道我选谁啊。 哎，那可以， 我当然知道了。 郑磊会觉得王哥会说的是谁 啊？你师哥俩字对吧？来，咱一二三开始啊，一二三，田雨。 哎呀，这默契程度。 他那儿，为什么？ 田雨导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 非常年轻， 他今年刚三十出头吧？ 啊，是都三十多了。 你师哥呀，你都 年轻， 都奔三了， 年轻点。 我们二十多，我们二十多。 他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导演，就是说呢，他可能缺乏一个机会，让他在一个比较大的平台上和大的项目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包括马岩等等。 对， 就是他们在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因为我经常会找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对现在的影视行业，对作品，因为大家看电影就看门道的人比较少，但是他是绝对能给你说到点儿上的， 是的， 对这个行业有很深的去研究去学习，一直没停。就每次他每周的这种拉片的量啊等等的都是非常非常让人 非常尊重自己的职业。 对， 啊， 所以翻他的朋友圈的时候，你每一次都像是在看那个 影评， 对，影评的层次 啊。好棒！ 最近他看了很多热门的，包括一些很冷门、很小众的，他每天的那个阅片量，包括每一周他都会有一个总结。你会觉得你翻他的朋友圈都是有收获， 日积月累， 就像在看一个公众号一样。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钱，并不用付费。 哎，那王哥能猜到郑磊会选谁吗？印象比较深刻的。 哎呀，这个我觉得我可能猜不着。 我觉得应该是个女性的一个嘉宾。 也不尽然呢， 异性工作搭配不太累，是这样的选择还是？ 说良心，还真没太有。 哦，没有。 因为大部分的就是这个嘉宾这个阵容跟我私下关系都特别熟， 特别熟。 所以说你说谁印象 说谁呢？ 说谁说不谁呢？ 就不合适啊。 说个不太熟的嘛。 对， 那就王哥吧。 那我印象又不深刻，他不熟的印象又不深刻，怎么办？ 总之，我觉得一个节目的呈现也是靠嘉宾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是的。 我们节目尤其是， 对对对，也谢谢他们所有的 表达。我们节目也是， 都是的，对。 因为特别是有的时候啊，分享一下，有的时候嘉宾来唱的时候，他可能太紧张，包括很多小孩真的特别小， 对。 然后呢，也是经纪公司送过来之后，他很紧张，整个发挥失常之后，他下来了之后，他表现也很不好， 也很尴尬。 我们也叫碍着面子说，这种勇气值得鼓励。好， 可以加油， 谢谢， 可以加油。 我现在 就是 咱俩下来，他俩说啥了？勇气值得鼓励。 我现在觉得我就是那个，你知道？哎，特别棒，特别棒，能听出来是你嗓子不好啊。 我回想一下，咱俩下来，他俩都说啥了？ 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在座的四位都是主持人，比如说在节目当中把控的这个气氛方面啊，比如说他唱的确实很不好听， 我们都直说。 你们都会直说是不是？ 我会直说，就是我会说这个副歌的部分可能没有，但是我不会那么直接说没唱好，或者是唱得难听。我会说这个副歌的部分可能还需要再修饰一下，或者就用一些比较中性的词语去。但是我觉得大家因为在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心里各自有一杆秤。比如说你唱完了之后下来，好好听啊，然后大家就是什么？ 你不信啊？ 郑磊，咱俩得反思一下，为什么咱们今晚有戏，明天没有了？为什么这节目黄了？ 其实 说到哈，明年没有了，到最后一周的时间，其实所以就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也想问两位，就是说有哪些遗憾？ 遗憾挺多的，真挺多的。因为咱们从最初的那个小直播间到这儿啊， 对， 这个经历了挺多的这种变化，包括节目的一步步的发展 调整。 不管明年有不有，有没有吧，其实我一直想通过这个节目呢，达到两个目标。商业上的不说了，这两个目标跟商业没有关系。一个是呢，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如何看好一部电影，而不是被各种水军和被各种样的影评所左右。 是， 比如说刚才上一个节目，像论论他们放的那个 九八二获利榜 啊，他放了那个什么摔跤吧爸爸，大家把他捧上天啊，我也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电影，里边说什么这个你说这个这努力会改变命运啊，改变人生，都没有错。但是亲情，如果你要真的仔细看电影的话，亲情这个词在这个电影里面提就特别不合适。但是所有人都在提父爱。那父爱你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完成你的梦想吗？根本不是女儿的梦想，是你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你把他两个女儿换成了两个徒弟，这个电影没变化。所以说在谈父爱的时候就牵强，所以看电影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样一个 地步就可以了，剩下那个结构啊节奏在那再说。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年很多人对我们演员的台词功力都有微词 啊， 大量是靠配音来解决问题的，包括我们很多年轻的演员确确实实在这方面比较差。我们真的希望就是把台词这个东西捡起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好莱坞电影也好，就是很多电影也好，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配音演员的，除非没办法需要在这段说外语，大段大段的外语 都是自己的， 甚至外语他们都会自己去学。 嗯， 你也看到比如安吉拉·朱莉啊等等很多人，他们在说汉语的时候再难听他也是自己在说。 这时候有人想要跳进来唱歌了啊！ 哎呦，对，我们这是我们、啊、这是我们节目组、啊， 哎，我们接下来有 人来了。 是，那王哥呢？遗憾 有没有遗憾？ 遗憾啊！就刚才其实说到了我们节目风格的定位，可能也跟我们主持人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遇到不好的，真的不会留情面，会直说的。包括我们推荐的网剧网大的榜单，有的时候我们是如实的来给大家公布我们这一周或今天的这个网剧网大的榜单。 我听过好几期， 对 对。 但是有些我们真的觉得什么玩意儿不用看了。 是的，有这种直接甩出来的， 非常直接，对，非常直接 就不念了。我说我一看，我一看这个名字，我就不想念下去了。什么什么大战什么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娇娃呀， 对， 就没有意义再念下去了。听歌吧。 但是没办法，事实就是他确实窜上了当天的榜单前三名。我们要如实的告诉大家，但是我们节目是有导向，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培养一个良好的观影的习惯和观影的能力，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美。 其实这个节目达成这样一个夙愿的话是非常难得的哈。既然二位主持人有这样一个夙愿，相信收音机的很多的小伙伴听众想想你们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每天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话？正雷雷子 来 啊王哥， 这八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晚有戏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让各位受惊了。真的是，因为我每天节目真的就是他可能因为我们主持人的风格，包括节目形式，他跟以往的节目会有一些让大家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像神经病一样，怎么那么不稳定，或者怎么那么脱线，那么欢脱？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青年人真实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real 的部分。 哎，对的。但是呢，我们节目能够在这个大半年的时间里获得这么多的认可和支持，包括我们内部和外部的这样的评价啊，得到了很多认可。我们是觉得大家的包容心让给了我们成长的土地和这样的雨露。所以说，对于所有支持我们982这个今晚有戏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各位嘉宾们，谢谢大家合力造出这么一个我们可爱的小苗，让他开花结果。 地和雨露都出来了， 是的， 好接地气， 非常非常的宽容，谢谢大家的包容， 谢 谢 哥哥啊，谢谢王哥。 对，其实这个，哎呀，这正好见你们节目，本来想放我们节目最后说的。 你先聊一聊我们节目可以说的，你们先再发声一点吧。 我们可以 你先给于浩跟学长打个样，他俩现在在外面学习呢，拿小本抄 什么样的来，要不然你们两个进来唱一个。其实真是啊，你像我们这个节目组，就到这一步了，都是年底了啊，确实挺感谢我们节目组所有人的，我们所有主持人、所有的编辑，中间我们编辑团队也换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嘉宾，这大几。几十号人啊，就是不辞辛苦的天天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听众观众，就像王哥所说的，我们经常就跟精神病附体一样，而且我们对 起惊啊，都 是 起惊啊， 每期节目经常有些时候这质量没法把控吧，有些的时候是一些嘉宾的原因，但是我们在努力的让它维持一个标准 稳定水准。 这个于浩好像有点害怕，他可能怕得罪外面俩嘉宾，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今天不是我上节目， 对对对对，也不是我上， 这互相拆台。亲爱的，感觉我们挑战新歌声更和谐一些，有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二位都是非常真性情的人哈，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都是他真我的部分。其实像我们浩浩，像我们的冉，都是一类人，我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像这首歌一样，对不对？那是一生所爱。我觉得爱的东西有很多，在广播当中呈现出来的有极少数的部分才能呈现出来， 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真心。 没错， 同样这一首一生所爱呢，也是今天郑磊的私藏音乐分享哈。今天时长关系呢，其实准备了很多首歌，但最后就把这一首一生所爱作为一个结尾吧。同时要提醒大家，马上就是年底了，我们酒吧也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的福利，这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还有免费的照相券，以及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福利多多。具体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12月29号，也就是本周五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酒吧迎新同学会》。同时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 对， 是今天再次感谢郑磊，感谢王哥，聊了聊很多关于我们魔方秀的一些故事哈，在节目当中一些感悟，也听到了两位的歌喉。 不要客气，咱们都实在亲切。那么接下来我们俩就走了吧。 都是脚前脚后的关系。 今晚有请另外两位主持人哈。 是 最近一部电影很火叫芳华哈，有个影评八